锵锵三人行，王老师又来了，还有徐老师。王老师，你这研究日本的， 对， 我跟你说说，最近日本出了一个特别惨的事儿，《纽约时报》都报道，就说日本这个国家有问题，全世界都是一个热门话题这个事儿。 对， 说的是什么呢？那么富裕的日本饿死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在北九州市，52岁，你看看他住的这个破房子啊，发现他的7年7月10号发现他的时候，尸体已经半干了，然后呢家里水电全都断了。说是在他死前几个月，这北九州市这个社会福利部门呢就停发了他的这个福利补助、福利救济。然后你知道特别瘆人的是什么？我觉得日本人呢让我想起一些日本文字的那种感觉，我没法用语言形容，就是他在那么默默的自己这么饿死在家里啊，每天写日记，每天的日记就记录自己整天体重今天下降了多少，饿到什么程度啊？他就像这么，日本人有时候我觉得他奇怪，他写的这种东西像很客观的一个记录，然后整个这个日记里出现频率最高的就是想吃饭团，想吃饭团，饭团呢你知道吗？还不到1美元，在日本一个的那个最常见的那个想吃饭团。我给你念念他这个说的这两句日记啊，你就瘆得慌那种。你看啊，其中一个日记写凌晨3点，已经10天没吃东西，但仍然活着，我想吃米饭，我想吃个饭团。最后一篇写我肚子空了，我想吃个饭团，我已经25天粒米未沾。然后就说日本你这个社会福利保障出什么问题了呢？后来人说北九州市还是日本的叫做社会福利样本市， 样本市 还是最好的。但是呢说是近3年啊，饿死的不是一个，近3年一年一个，到他是第3个。前2年饿死那俩老头啊没有写这个死亡日记，说是前2年饿死那老头曾经在社会福利救济官员面前下跪，但是也不给他救济，也是这日本人怎么就能这么沉默着饿死吗？我觉得这特别难以想象。 我觉得具体原因不太清楚啊，就是为什么就是停止发他的这个救济金啊？他52岁呢，按理说还是一个工作的年龄。 对。 那么为什么这个时间呢，他居然还去领这个救济金？他最后还饿死了。我想这里边呢，可能呢有很多的这个复杂的原因。但是我知道呢，就是日本呢，它的传统文化呢，有一点呢，就是对那些不劳而获。光吃饭不干活的人呢很鄙视的过去呢还有这么一个传统，我记得有一个电影叫游山解考，他是说呢，就是说古代只要人1到70，那么就甭管你身体健康还是不健康，就把你背到山顶上去，就活活的就饿死了。那个电影拍的是非常的美的一个电影，就是他的儿子千辛万苦的把他背到山上去以后，把他放在那儿，在大雪飞舞的这个背景下，他坐在一堆的骷髅的中间，以一个非常安详的那种眼神来迎接死亡。他那个已经意识是已经深入人心的那种意识，就是说人到这个份儿就得死。 哎，您说的这个我在敦煌壁画上看到过。看来这是跟唐朝那儿有的。你在敦煌壁画上啊，又有一种那个一个土窑那么个东西，里面记载的就有画着大量的就是孩子们把这个老人送到那个窑那儿，然后把这衣服被褥可能一些食品送进去，就在那儿给老人磕头，就是再见。这老人就等于在那个窑里头一个人等死，还真是。 这人类在发展史上是有过一种到处都存在的这么一种，也是一种文明形式。今天呢，这种游山解考的现象大概是没有了。 对。 但是他的精神呢，转化了。比方说政治制度上，现在全世界都实行游山解考 啊， 就是在一定的年龄的时候，不管你的能力有多大，不管你的水平有多高，按照一定的年龄就把你送到你的政治生命的游山解考， 退休离休， 对不对？你看有时候你仔细想，大学里也是这样，教授有的，有时候你会发现一个66岁的教授比另外一个64岁的能力要大10倍，可是64岁的可能再延约，66岁的就得退了。政界也是这样，对不对？ 将来 打埋伏呢？ 我提早，我这个弱智低能。 不，你看，就他这个事儿啊，按说是引起人同情吧？ 对， 都有人争议。你说，就是我在一个人博客上写，他说我很了解日本，日本不会出这样的事儿、这个人一定有问题。他说果然他在日本国内网站上查，这52岁这男子是什么回事呢？就爱喝酒，有肝病，有糖尿病，有这些病。可是呢，到社会福利部门去说呢。他这个日本这个法规啊好像有分的，社官员认为你能从事轻体力劳动，所以呢你就应该去找工作，于是乎才不给他提供这个东西。你照这位朋友说这日本他不叫，而且这他甚至怀疑这个52岁男子是不是精神有问题，因为他说在日本不可能饿死，为什么呢？他说沿街啊那些卖寿司卖饭团的那个都有一个叫免费试食， 对， 试吃就摆出来。他说上世纪90年代初有些咱们国家的那个公务出差的、那时候不是留外汇留钱嘛、为了省饭钱、全天呢就吃这个试食、就能吃饱、还有说日本的面包店、一般来说第二天面包过期了，今天晚上关门之前他都把这个面包啊摆在外面，就让人需要的人拿。 对， 他说这人要自个儿出去他怎么就会饿死呢？他提前 我以前在乡下的时候，我们村里就有一个小李子，他是南昌下到乡下的一个知，他其实也算一个知青，可他就是不知道什么病，他就是懒。他会唱歌，很可爱，吃饱的时候是一个大家都喜欢的一个人物，可是他什么事都不做，最后就懒，他几乎就饿死了。年轻的 懒得吃饭， 对，他就在那个地方，他就常常有时候白天去，所有的人都在干活嘛，就他一个人真的像一个狗一样就睡在这个地上，就是说他人是很善良的一个人，这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有些情况下是人有特例的， 人有特例，对，没错，没错， 你也不能说这个人怎么不好，对不对？ 这个当然有个人的原因，当然也有制度上的原因，因为呢，这个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应该说非常的完善。就60年代初的时候，它已经是全民这个养老金保险、全民的医疗保险全都加入，就体制完善了。但是呢，它的社会保障费呢，在整个国家预算当中才占到了不到20%，这个比北欧国家要只有北欧国家的1/3，只有英国和法国的大概1/2。 这就《纽约时报》登这个新闻的原因。 对。 就说日本你那么富裕一个国家、 对， 但是你实际上比北欧差很远。 你知道香港每年啊有一些节啊会给老人派米 啊，就派米 就是免费的一小袋米，有时候才几斤。你在香港这么富裕，米在超级市场是很便宜的东西。可是呢派米的时候会有几千个老人，有时上万个老人很早几个小时之前就在那里排，然后等到派的时候每次都有人昏过去啊，很多警察在维持秩序，这种场面叫人看的，我就不知道香港那些大亨那些巨富哈、他是怎么一种心理，就是说香港有这么多的老人为了这么一袋米可以排队排大半天最后昏过去。可是你知道香港的有钱的人富到什么样一个程度，对不对？ 对， 买一个车牌就可以把所有老人的米都可以包掉的。 但是通过日本这个事儿呢，就是他的社会保障制度，我联想到我们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 没错， 我们呢就是现在的社会保障费啊，只占这个国家财政的11%， 那 比日比日本还要低。而且呢，我们就是说城市里边的这个社会保障，比如养老金保险、医疗保险，都远远没有达到。 而且这个11%主要是给城市的，对。 对，我们城市呢，就是说城镇全部就业人口是2.8亿人，但是呢，我们加入养老保险呢只有1.7亿人，那么就是说，他加入养老保险的只占到了58%，医疗保险更低，大概有40%多，那么整个农村就根本没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这是非常非常，就是说一个。迫在眉睫的应该解决的问题。 你还别说日本人，日本人他就是什么人关心什么事儿，他拍中国的这个纪录片呢，日本 NHK、他特别爱拍老年问题， 对， 就中国的这个养老院，你比如说他现在就发现中国现在出现这种，因为啊真没办法，你像我爸妈妈就觉得挺有福气，就说我们生了仨孩子，一个孩子挣钱多点可以给他们钱，一个孩子呢在身边在体力活什么的， 对， 这就你知道现在有些这个老人呢，通常咱说这叫不孝顺，但是这是子女啊种种问题没有办法， 送到养老院，那真是死在养老院，孩子才知道上去哇哇大哭。那日本的人拍纪录片，他对这个东西有感受。 啊，你说的问题有扯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口结构的问题。其实日本吧，这个就是说社会保障制度出现问题，与它人口结构有关系。它现在呢是叫做老龄化和少子化。 嗯， 它现在就是说65岁以上的老人已经占到了20%，今年刚刚超过意大利，就是世界上一个老人最多的国家。 嗯， 那么它现在呢交养老保险的有7000万人，领养老保险金的有1800万人，就四个人就得养活一个老人。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少子化，他这个平均每个家庭只生1.2个孩子，那么这样一来呢，就以交纳养老金的这个人少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这个福利制度呢实行不彻底。 你刚才说四个人交一个人领， 对， 但是这个随着时间的发展， 对， 以后会变到交的人会越来越少， 对对对， 领的人越来越多，对不对？ 对对对， 中国将来也会出现这样的 情况。早晚的， 等到你我要领的时候， 惨了， 不知道有几个人交了，没几个人交了。 而且你知道，日本它最要命的还是一个，就是刚才咱说这个，它文化道德上啊，我觉得挺残酷的。其实真可以叫饿死是小，失节是大。 对， 你看他。他就是说他瞧不起你，社会上你拿保障金的这些人哈，日本人觉得你不劳而获。我们这儿一个日本女实习生啊，年轻人他们的朋友都说，我如果老了得了老年痴呆症啊，我就自杀。 嗯， 所以为什么日本社会自杀很多，他觉得哎呦麻烦别人拿救济， 对， 这东西 挺 对。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黄老师，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说， 你说的非常对，就日本人嘛很爱面子，他呢就是失业以后他也不去领这个失业救济金的，他觉得让邻居知道了不好看。 嗯， 所以呢就是你刚才讲的日本吧，每年有3万多人自杀，自杀率这在世界上排第一第二的，但是他的流浪者每年也在增加，就很多呢他就是说生活上没着落以后或者失业了，他也不去领这个救济金，然后呢就加入了流浪者的队伍。 日本人这个心情是这种传统是怎么造成的？就是说为什么他们会觉得就是求人这个不劳而获是引以为耻，这个东西 这个传统呢与他这个我觉得还是传统文化来自于地理环境。 嗯， 因为他这个日本呢37万平方公里的这个岛国是吧， 嗯， 但是他的可耕面积只有15%。就从古代以来啊， 中国还少，中国是30% 应该说， 嗯， 就是少得多啊，它地很少啊，所以每个人必须劳动，这个就像我们讲的这个游山解渴一样，你如果70以上你劳动不了，那就之后把你背到山上饿死，而且也是跟那老太太一样，她已经觉得我应该这样，所以她一种安详的眼神去迎接死亡。 哎，这是应该敬佩呢，还是什么应该谴责呢？ 在这个恶劣的环境培养出来一种东西，没办法，因为就是说在日本啊，又有火山又有地震，那么这么点点的这个贫瘠的土地养活不了那么多人， 嗯， 那么他只好是用这种手段来解决了。所以我们讲到日本人，我不愿给添麻烦，他宁愿去自杀。我举个例子，他日本有一个词叫人间蒸发。 哦，人间蒸发从日语里，从日本来的。 他有个电影也是这样。就是在60年代的时候，高速增长也这样，他一旦不适应的环境，他就出走。就是在65年那一年，就是人间蒸发了4500多人。 我的天哪！ 就失踪了， 失踪了，找不着了。而且呢，也是应该说是精英分子就找不着了，家里就觉得已经死亡了。过了许多年以后，突然发现，哎，那个家伙在山里种地呢。 哎呦天哪，这日本人真好玩哈。 对， 这你甚至让我这想起啊，这个过去小时候看一个动物的那个学，就说那个大象啊，当时我觉得还很感动，就说在那个森林里很多探险家都在找，在原始森林里有非常神秘的象坟，那家全是象牙呀，说为什么会有象坟呢，说大象身体上有这个基因， 对， 有这个，就是他觉得老了快死的时候，某一天晚上这老象就一个人悄悄的走了，他这个脑子里的这个导航系统指向那个森林里那个象坟，倒在那儿等死。 对， 嗯。不过您像您刚才讲的这个哈，我又想起咱们中国，我老就想这联系中国嘛。你说中国这种，我今天看一个新闻，它是另一种情况了。你说麻烦不麻烦人？在潮州，这被当成这个英雄啊，这个孝子啊来宣传，父亲做生意， 亏了本，欠债110万，欠了好多人的债。然后这家人10年为了躲这个债，流离失所，就也不叫流离失所，搬了无数回家。但是最近，那就儿子好像也不是什么富裕的人，但儿子就是从北京回来，到处找债主，说是我们家欠谁钱，我们家欠谁钱。儿子子偿父债，就儿子帮父亲还清了这100多万元的债。这家当时说，这咱这个孝啊，这个道德呀、啊， 对， 这怎么就、 这个也是一个传统，这是没问题的。因为中国呢，它比较重视敬老，这个一代代往下传。但现在呢，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少子化，我们那个独生子女啊，这一代已经起来了，我们的老龄化是突然出现，就会，据一个数字估计啊，到2050年的时候，我们的老人也会达到1/4。25%，到那时候的时候，你想想看，它一个倒金字塔形的这么一个人口结构，你的这个社会保障制度要不完善的话，那就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啊，就很麻烦了。 我中国的不劳而获怎么想的，已形成的，就是一般人都知道，有一点生活经验就会得出一个常识，就是说辛苦不赚钱，赚钱不辛苦。很多人从实际的情况下都会发现这个道理。但是有一个日本学者的沟口啊，他就说是周代我们的那个船呢、就父亲的财产呢、不一定传给长子的中国人，他可以在几个子女里边挑一个船，他认为这一个制度呢是影响深远的。按他的解说哈，我这个当然不是研究历史的专家，我觉得他讲法蛮有意思的。他说因为这样呢，中国人特别敬老，因为你比方有5个孩子吧，谁都有可能继承这份家业，所以敬老就不单是一个美德了，他还有功利的打算了。 存折捏在老爷子手里呢、 过去有个戏啊，叫墙头记 啊， 一个老头有2个儿子，谁也不敬是吧？有个人给他出主意，弄个枕头里边放了一些那个碎的锡片 啊， 然后晃一晃像银子一样， 2个儿子 就拼命的在那争着养他啊！为什么要墙头？为什么要墙头记呢？老头呢，就是说这家也争，那也争，老头在墙上下不来了。 对，骑墙派了。 对，结果呢，后来死了，一看一打开枕头，是吧？那个碎锡片。 哎， 所以你讲的是有道理。 所以你看，中国人连孝背后都是实用主义的。 老人不能太早去决定这个事情。 对。 太早决定了，你就游三节考了，你明白没有？ 为什么老人家最爱钱？我听好些人讲过，就是人到老了呀，什么都就是对钱特别爱，而且呢，他不喜欢把钱存银行里，喜欢枕头底下捏着钱。 这生存本能，他们说老人怕穷，中年怕闲，少年怕病，人生三怕。你现在就是，要是你空闲了，你没事做了，你就担心了。 不过这 老人怕穷 是制度性问题。 制度性 当然是，你想你为什么老人要攒钱呢？他整个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健全呢，你如果社会保障制度健全了以后，我就靠国家靠政府靠一个机构我可以生存下去啊。 没错， 你想我 至少不必那么担心。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呢我们中国人老想攒钱老想攒钱，美国人看着你很可笑呢，有钱不花。我们原来讲过两个这个老太太是吧，中国老太太美国老太太到了天堂门口了，美国老太太说我好不容易把贷款还上了，我这房子住了一辈子好房子贷款还上了，结果呢中国老太太说我好不容易买上好房子了买上了也住不上了。 对对 对对，这就是中国人和美国人完全不同的一边。 所以咱是年轻人争先恐后，老年人朝不保夕，你知道吗？有这个危机。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去过一些这发达国家，我就感觉啊，有保障的这个国家呀、这个人真是不一样。花钱其实不一定很富裕，你像人澳洲想买个帆船就买个帆船了，没这么想。你像现在像我们这不算说挣钱少的，都觉得永远都没够，因为面对着不可测的老年和未来啊，那你说多少钱我存多少钱我心里能踏实呢？ 中国现在更复杂的情况是，还有的都是刚刚一代富。日本呢，美国啊，他基本上你这个30岁的人怎么样，他60岁的父母啊，基本上也是差不多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的社会呢，基本上是年纪越大的越有钱，年轻人呢钱没那么多， 对， 开始在奋斗。 中国因为改革开放这些年，你知道整个国家的积累是，所以目前中国最有钱的一批人是30岁、40岁、50岁不到，而60、70岁的，除非特别情况， 嗯， 否则的话，大部分都远远低于他们的子女。 是是， 不仅在道德上没有说服力，哎，谋安台了，对不对？你们这些东西看不惯，而且在家里就等于是在靠子女，这个断裂非常大，非常大。 没错，他这外国人感觉这个钱都在老年人身上， 对， 老年混了一辈子。 中国古代也是，原来也是，但是现在不是。 你看现在咱们国家到处旅游点儿，这外国老头老太太有钱了，这时候享受人生了，周游世界，是不是？ 这个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我们讲花钱要靠制度的一种保障，但是你挣钱也得靠一种制度保障。如果你的钱来历正，这个就是说正当的话，我保障你要发财致富。但我们呢，确实存在一些，就是你发财有时候也未必是正当的， 来路不明。 所以这样一来呢，就是说这个挣钱的不安心，花钱的也不安心。这样一来，就将来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一定要做到这一点，就是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这样才能放心。 但是这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就是每个人要交税， 对， 每个人有自己的社会安全号码， 对。 中国人在金钱方面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国家。 怎么讲？ 在美国，每个人有个社会安全卡，任何跟你的经济有关的东西，全部通过这个号码。 嗯， 换句话说，国家只要有需要，他可以查出任何人的经济收入。 对，我看到美国电影，谁犯了罪就查这社会福利号码，一逮一招。 你就算是黑居民， 对， 你就是非法移民，你也要有这个东西。 在美国呢，联邦调查局比中央情报局还要厉害，联邦调查局是管税收这方面。 啊， 他会搞得你是倾家荡产。 可是在中国，可是在中国，你现在看看，咱们是不管钱的，管思想的。 嗯， 思想有问题啊，你言论呢、啊、管得很紧。 嗯， 可是钱呢，全国现在各连调查个身份证都搞半天。你现在中国能查出多少人，每个人他的钱？你仔细想想，你的钱有人知道吗？ 没人知道。我认识有的人3、4个身份证呢。 对， 在日本，日本呢，他的收入呢1/3是交税的。 啊， 税是。